做销售，于是一起租了房子，打算共同努力迈向新的生活，和爱的人在一起，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充满希望的未来。但是生活最怕一个人在跑，而另一个人只想歇歇脚。有一天早上天下大雨，我早起准备上班，我男朋友却说下这么大雨，我不想去上班了。我很无语地自个儿出门了，突然发现男友显得那么不成熟。还有一次也是因为下雨，我在上班，男友在网吧打游戏，下班以后我在等他送伞，可是等到雨停了也没见他的影子，电话也打不通，直到晚上九点半他才回来。我说你明明知道我没有带伞，他说我在网吧看不到外面下雨，刚刚出来才发现的，手机响我也没有听到。后来我搬出了和他一起租的房子，男友来找我说我嫌弃他穷，我躲开了。今晚我想通过好想和你说告诉他，你不是一直这样穷的吗？只是我开始以为我们可以一起用爱努力让一切变好，可是你的不成熟、任性、自卑、没有上进心，还怨天尤人，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才是离开你的原因。很高兴你能把这番话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他。说完之后，你也可以把一切都关上了，不要再去想，也不要再理会。这个现实考验着每一对情侣。如果我们还不够成熟，还不够强大，我们要学习。但是很多人是永远学不会的，他们像小学生一直在蹲班。要知道现实就像是一个充满迷雾的白色的房间，如果你学不会，你永远会在里面晕头转向。这首歌就叫充满浓雾的白色房间。 你在一个24小时的任务点上班，我每天都会遇见很多人，我记得他们每一张脸的样子， 了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记得他们选择的每一件商品。我听说有一种很罕见的病叫超忆症，大脑拥有自动记忆系统，会有存储语言和画面没有遗忘的功能。 沙丁鱼罐头在哪里？ 他的猫走丢了，他每周都会来买罐头，其实他也不知道他的猫喜欢什么。上一次失恋是763天前，他们是在店里分的手，那是我上班的第三天。之后他总是一个人来，晚餐只买单份。马姐最近总是忘记一些事情，忘记自己要买的东西，也忘记偶尔回家的路，但是她看起来还是那么开心。我什么都记得，但我只想记得好的部分。奇怪吗？我不是超人，我只是一个超忆症患者。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病，左额叶和后头区都会自动储存所有细节。这是我记忆的一个分区，它是记忆中的我。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就在这儿。他们是情侣，不对，他是一个探险家。他每次一走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是在我店里分的手。女孩已经不记得男孩的长相，有些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以为他们迎面走去要互相拥抱，其实只是擦肩而过。还有他，你们看不见他，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些片段每天都在重复，无法抹去。而关于我自己，或许有一天也会消失在这个白房子内吧。好了，今天就到这吧。 每天我一样不作声，四季就是那四年白 失去心脏。 说。今天我们说一说男人的一些不成熟。有一种不成熟，用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打入冷宫。这朋友叫绿色之光，他说我和男友一起出去玩，我说好冷，他却说我也是啊，还补充一句，谁让你穿裙子了，幸亏我还穿了个外套。本以为接下来的剧情是他脱了外套给我一个拥抱，结果他裹紧了自己的衣服。这个剧情似乎在网上看到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只能告诉你，你知道吗？你的男朋友一直是你的软肋，可你却把他当作是盔甲。这首歌送给你吧，就叫《小王子》。你喜欢这样的人吗？ 爱上遥远星球那朵玫瑰花，从此他就将仰望星空，好紧张等快乐，爱情是 很久的怒火，因为一通电话点燃了。我的男友 甚至会和我计较谁给谁打电话多，谁找谁次数多。他说我给我父母打电话加起来都没有给你打得多，还说我去找你都三次了，你却才找我一次，所以我们是在交易吗？他要这样和我计较，你怎么不说我将来还要一辈子待在你家，我生的孩子都还要随你姓呢？琪琪，你这样最后的几句话我不同意啊，你怎么能够嫁给这样的人呢？其实我觉得如果爱一个人，所有的习惯都可以忍，都可以等，因为女人都相信嘛，男人都是女人调教出来的。但也许你等到这一天，他忍不了你了，说你爱生气，说你不懂事，说你特别傻，然后他就走了，怎么办？这不平等啊。这首歌送给你，作为今晚给你的一种安慰吧，它就叫不平等。 你的手划过泪，划过痛，划出一些不平等。而缘分流走了，成全着曾经的所有放纵。在原地画个圈，留个念，愚蠢的等你回头。情难全剪不断，理还乱，模糊了我的双眼，你全都看见。总在宣泄我的烦恼之前，还要将你讨好，以为我们再三争吵是为了以后更好。爱情就这样划过指尖，还未感受就渐行渐远。凛冽的风吹过伤口，我忍着痛对你说再见。你已经放弃所有一切，仿佛你从来没有出现。雨滴落在湿润的脸，伤人不出回忆，是苦还是咸？画出一些不平等，而缘分流走了，成全着曾经的所有放纵。在原地画个圈，留个念，愚蠢的等你回头。情难全剪不断，理还乱，模糊了我的双眼，你全都看见。总在宣泄我的烦恼之前，还要将你讨好，以为我们再三争吵是为了以后更好。爱情就这样划过指尖，还未感受就渐行渐远。凛冽的风吹过伤口，我忍着痛对你说再见。放弃所有一切，仿佛你从来没有出现。雨滴落在湿润的脸，伤人不出回忆，是苦还是这样划过指尖，还未感受就渐行渐远。凛冽的风吹过伤口，我忍着痛对你说再见。放弃所有一切，仿佛你从来没有出现。雨滴落在湿润的脸，伤人不出回忆，是苦还是咸？ 不平等。对啊，你现在躺着而我坐着，你现在正在和你心爱的人发着微信，而我却坐在话筒前，希望你和他更好一点。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同的空间的不平等，但是有一个时间是平等的，那就是我们在同一个维度上。你看看时间，我和你一样。好，我是吴周彤，我们待会儿见。 把

是否还要回去。一开始我很坚定，可后来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 如今我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见你，我想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 我只希望我们还能在回忆里拼凑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所以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此刻我只想告诉你， 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 好想和你说 我的梦。 是遥不可及的，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我是吴周彤，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除非我和你。欢迎回到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在里面会有很多老师帮助你们，也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让你平时对感情有一种新的态度和认识。今天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叫男人的不成熟。有的男人吧，永远开着不好笑的玩笑，却从来不会心疼你的当真，常常会聊五分钟删帖两小时。成熟男人会呵护女人的猫性，而不成熟的男人会呵斥你的任性。这一点好像很多人没有遇到过，我也很少遇到过这样的男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是不成熟。粉红兔子的裙子，他在微信公众号里说，前两天和老同学吃饭期间，一个之前关系不是特别好的朋友过来告诉我说，我的前男友跟他说了一些我的事情。当时我就在想，有什么话他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别人呢？而且他说的都是一些我过去的所谓的罪行。说实话，这样的人我觉得太不成熟了。不是不成熟，可能是他想借这样一个方式引起你对他的关注吧，说不定他希望你能够给他一个回复。当然你就当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不是前男友了吗？管他什么。这首歌叫那些女孩教过我的事，相信你没有教会他，他的父母没有教会他，老师也没有教会他，也许会有一个女人教他的。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以为你就是故乡，却变成我的流浪。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十九八七六十六一人同时狂欢，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回忆的拥挤广场，假装你还在身旁，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 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教我爱的善良，你教我恨的野蛮，你教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爱情是信仰，或只能是旅途风光。那女孩带我们又一次天堂。教我怎么爱上，却没教怎么遗忘，让我的阳光都变成了泪光。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教我爱的善良，教我恨的野蛮，你教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教我爱的善良，你教我恨的野蛮，你教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 那些女孩教过我的事，实事求是地讲，有些女孩教我，让我慢慢成熟，这是不争的事实。每个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我认为，我感觉自己成熟最大的一种变化，是因为不再自以为是了。是年龄的原因吗？也许吧。陈子成说，我的男朋友的口头禅就是，我对你还不好啊，我都没有这样对过谁，一吵架就会说，离开我你肯定找不到有这么爱你的人了。每次他朋友来家里都要求我做饭，他的朋友来家里时我最好弄出一个满汉全席，而他从不想你的朋友来做什么，他总是不停地要求我，却从不看看自己的样子。陈子晨，在生活当中你想获得什么，你就要付出什么，这句话是你要告诉他的。剩下的我要告诉你，你想获得时间，你就得付出时间，你想获得金钱，你先得付出金钱，你想获得快乐，你需要先让别人快乐。所以你想解脱，那只好真正的解脱，把一种关系解脱掉。这首歌叫《我们都寂寞》，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你会寂寞，但是都一样，至少你不会在心里想，我怎么认识了这么一个男人。 曲终的时候还有话想对你说，如果重新来过，请愿你错过我，但我选择沉默，怕随口而出的温柔会变成结果。 重新来过，情愿你错过，但我选择沉默，怕随口而出的温柔会变成解不开的枷锁。深爱你，我抱着你，吻着你，都感觉到醉意，为何这场戏非要有人心痛到决堤？你和我都很寂寞，你和我都有情人却慢慢的寂寞，我不能够 真正成熟的人是不会寂寞的。今天我们聊一些男人的不成熟。有一种现象，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就可能和你吵到地老天荒。这位朋友叫站着猫王布，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吵架不可避免，但因为什么吵架和生气以后的行为和做法才能够看出一个男人的成熟与否。不成熟的男人会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自己的女人吵来吵去，甚至还冷暴力，离家出走还算了。有一次我男友把他妈叫过来评理，到现在还时不时的翻出那次吵架的旧账。知道吗，听完你的描述，我感觉你好像是在和一只哈士奇置气。不成熟的他不知道为你付出了多少，但他不成熟就是这样，这一点可能那只哈士奇都比他懂一些。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不尊重他，但是这是我们的一种态度，关键是你的态度是什么。 常被人问你什么态度，常被人说你有点麻木，有人笑你好骗的离谱，说你是不合群的动物，急着证明自己的深度，却常被人轻视和低估。镜子前面你觉得无助，找不到出路，你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出生就错误，挤在这个世界里连做梦都辛苦，好想认输。我能感觉到你的孤独，也能想象你说的幸福，也许要和外星人接触才能离开寂寞的国度，但是幻想终究会结束，随便谈恋爱也没帮助，女生会请你说说前途，让你更想哭。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出生就错误，挤在这个世界里连做梦都辛苦，好想认输。谁对你失望，千万别在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始终态度。很想证明自己的 深度，又怕真的是一无是处，镜子前面你依旧无助，到底谁在乎？你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出生就错误，期待这个世界里连做梦都辛苦，好想认输。梦想一定有时很清楚，感觉有时挡也挡不住，我们只要跨小小一步，就值得像英雄般庆祝。不管谁怪你什么态度，不管谁说你是个废物，生命本身就是个礼物，千万别虚度。 有的男人，他们或许不知道女人生气通常是在撒娇，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女人生气的套路一般都是这样，但是成熟的男人有时候会通过你的生气或者是撒娇来让他体会到更有意思的生活，更有乐趣。感情通常是这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过呢，也不必抱怨，你曾经是植树人，后来也会是那个乘凉人。当然，和不成熟的男孩谈恋爱不一定只有缺点，要知道他们年轻，有活力，有激情，有时候和他们在一起你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当然，不成熟不一定就是年轻，就是年龄小，但是有的男人确实是到现在还是个孩子。无论和谁在一起，重点是你能不能够相互的接受，相互理解。这首歌叫你好旧时光。 这个女孩的过一种爱回头的病，每次都是她从教室门口走过去，看了多少次也看不够的侧影，褪色的光影，我和你那些旧时光已远去，却又再相遇，埋藏的回忆还剩下微笑的距离，我只记得十年前你过分美丽，我坐在楼梯身边是你，我没多少清晰的记忆，恰好每个片段都有你，时光像琥珀凝结在一起，光阴分不出前后顺序，丢下我的少年，你静静睡在琥珀里。旧时光已远去，却又再相遇，埋藏的回忆还剩下微笑的距离，我只记得十年前你过分美丽，我坐在楼梯身边是我没多少清晰的记忆，恰好每个片段都有你，时光像琥珀凝结在一起， 光影分不出先后顺序，丢下我的少年，你静静睡在湖泊里，你静静睡在湖泊里。 你好，旧时光。你好，此刻还未入眠的你。我非常不成熟的想告诉你，其实在离开花洞前，我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是去回想一张很美的脸，那是我昨晚梦到的，我特别希望它能够现在就出现，出现在这首歌里，或者是在你的身边。我是吴哲彤，好想和你说晚安。